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农渔民和弱势没有投保任何保险者，扩大发放10,000元的现金纾困，包括了举广告牌卖月兰花都能受惠。结果昨天今天引来一堆人到各县市公所想要申请，结果申请表格中央还没制作完成，民众怨声四起，纷纷向公所社会课抱怨，苏贞昌要我来领10,000块，怎么领不到？公所社会课和志工忙着解释，受惠对象是有家户所得限制，而且明天才能开始申请。公所人员无奈地说，中央没让基层公所准备好就宣布，宣布之后又修正了一些细节，本来还说24小时发钱，完全没有考量公所人力能不能负荷，而且申请表格还没最后确认，也没办法从网络先下载表格，昨天今天来的民众还是得等明天再来才能填写，预料明天又是人山人海。行政院政务委员龚明鑫今天为行政步调没有明确说明道歉，这两天可以完成前置作业，明天正式开始申请，民众可以先上卫福部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1957询问纾困方案，无家保工作者只要证明的确是有工作，受疫情影响就能申请，即便无法提出具体证明，只要切结也能申请，估计5到7天可以领到钱。中油系统受到骇客攻击之后，今天台塑电脑也受攻击，台塑指出目前正在全面检查公司系统。中油昨天受到攻击的时候，台塑化还说公司资安防护相当严谨，系统从来没有受过攻击，没想到今天也成了受害者。至于中油昨天受恶意程式攻击，感染了勒索病毒，晚间紧急修复，重新建立系统。加油站接力卡还有车队卡都恢复使用，不过 App 中油配还无法登入，攻击来源也还在查。中油说明，会员卡、车队卡昨天深夜11:30恢复了正常，接力卡也在今天凌晨0点左右测试正常。炼制、石化、天然气这些关键基础设施作业，还有生产也确认没有受到影响，业务没有中断。前柜台北市林森店大火，6人死亡，消防局长吴俊宏今天向市长柯文哲口头请辞以示负责。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戴瑜文转述，柯文哲认为等7号政风调查报告出炉再一并检讨决定。戴瑜文指出，北市府全面检讨消防稽查作业，也将全案移送政风调查。柯文哲认为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落实消防稽查，提出法规修法方向，改善稽查漏洞，目前静待政风调查，周四报告出炉一并检讨责任。苗栗县长徐耀昌的随护徐志纯今天陈尸国道3号关西服务区，警方指出徐志纯目前编制于头份警分局侦查队担任侦查组，3、4、5号休假，昨天晚间侦查队重要事情联系他，却始终联系不上，最后透过的车辆轨迹追查，发现他在今天清晨6点进入了关西服务区，1个小时后前往停车场找人，却已经沉尸车内。 初步调查，徐志纯身上没有外伤，疑似在车内轻生。深入调查，怀疑家庭因素想不开，他和妻子之间有些争执，但是详细事发原因还要调查。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4点，来到10774点，成交金额1779亿。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202点，238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2586点。日本黄金周、南韩儿童节、中国五一长假，股市暂停交易。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加上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景山区或河谷为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6度高温的橙色灯号。花莲县、台东县纵谷、台中市彰化县和南投县景山区或河谷也是气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东南部地区还可能吹起焚风。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嘉实多引擎捷霸，保护你的爱车引擎，拥有独家 PCA 强效清净分子科技，每次换机油前加入一瓶，有效清除引擎中沉积的油泥与积碳。爱车引擎的好帮手，嘉实多引擎捷霸，让你的爱车一路顺畅。嘉实 多，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智慧邀请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防疫期间，爱需要一点勇敢。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了飞碟的下午，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今天是2020年的05/05，5月5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外面的气氛，还有刚刚的新闻，都告诉我们，是不是夏天的感觉来了呢？ 五月份，我正式开启我的冷气了。 坏分子，这么早就开冷气，坏分子。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刚刚呢，这个新闻主播也告诉我们了，就是有某些地方呢，可能甚至要小心焚风啊！ 哇塞， 有些地方呢，可能这个高温已经有橙色警报啊，来到36度啊！如果呢，现在你在比如说刚刚所提到这个台南、高雄地区的话，你收听的是 FM103.9 的话，可能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咯。那其他的收听范围呢，包括大台北地区 FM92.1 的飞碟电台、苗栗中港西广播电台，以及花莲台东 FM91.3、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 FM89.9，在云林嘉义的 FM90.5，还有离岛澎湖 FM89.7，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网路，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 App 有飞碟联播网，有飞碟电台的 App， 都欢迎你可以线上收听。另外呢，我们也有直播在 YouTube， 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音讯直播中哦。 像我这样一个忘老流。 总是夜夜被梦来折磨。 Summer， 做了有颜色的梦让你变得疯狂吗？不是，温度让我感到疯狂。今天来到了星期二，星期二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有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今天呢，在下午的三点钟过后，有一组大来宾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 他们是真的蛮青春的， 所以我们就把青春之歌时间提前到现在这一个小时。 什么？那我现在要打电话了吗？ 没错，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青春之歌的时间呢的单元呢，就是曾经我们都会有一首歌或是好几首歌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要一听到一首歌，你就会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件事。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还有最重要的是分享你的青春故事。02-2363-9955，02-2363-9955。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陈升的《Summer》。在聊天室当中，有人说：“没错，一到夏天就是要听这一首歌啦，就很有夏天的感觉。”那你夏天有什么样的青春之歌呢？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欧巴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老王。 嗨，老王。 你的青春之歌是 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这一首歌是因为真的你爸有打你妈妈吗？不是，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就是因为昨天就是 FB 滑到之前，就是有个网红拍的影片，就是在讲国中的毕业旅行的趣事这样。然后让我想到了我国中毕业旅行的一件糗事。就是我们就是国中就是有去九族文化村，然后我们就几个男的，那好像六个吧，就做了一个非常静态的一个设施。它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六福村的那个急流泛舟，反正它就是坐在一个橡皮， 就是 人的橡皮， 有点像很 peace 的飘飘河这样。 对对对，非常非常慢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分两台嘛，一台是前面，一台是后面，我坐在后面那一台。然后就是两批人，就国中生就很屁啊，就因为互相叫嚣，然后就前面那台说有种追来啊追来，实在是静态没办法控制。心中中二魂就不知道为什么燃烧起来，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因为它是旁边是那个连在一起，就是旁边其实陆地你只要跳上去就可以，然后我就跳上去，然后我要跑去前面那一台这样， 你要跳上船， 然后结果对越跑就觉得怎么好像越窄，越跑越窄，然后我就掉下去了， 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的因为那时候身上包包里面有那个 CD 随身听，然后还有一只朋友的手机，然后对，然后就泡水，然后那个随身听里面 CD 就是那一张专辑，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首歌，我就想说我回去要怎么跟我爸交代。对， 你整个当作综艺节目在玩呢， 好峰回路转的一个故事哦，我完全抓不到跟这首歌的连结什么，直到最后一刻 哦，原来 CD player 里面那张 CD 是周杰伦当年那一张， 对，然后我就想到，回到家，爸，我回来了，可是我的随身听泡水了， 你爸有跟你生气吗？ 后来我想太多，他根本没发现啊，对。 那你们那个时候在飘飘河上的叫嚣是真的那种很凶的那种，还是只是闹着玩的？ 闹着玩，当然就闹着玩的，因为就国中 生、啊。谁想要到后面的同学真的会跳起来，然后追到前面来？没想过他那么呛啊！ 我自己也想说，我到底在干嘛？然后我老师就问我说：“哎、欸，怎么湿成这样？”我不好意思讲，我还跟他讲说，就是有另外一个设施，就是像火山历险，不是冲下去、 是被喷湿的， 然后全校只有你一个人玩到那个。 我就想说，我只能跟他讲这个，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掉到那个水里，这样。对，就这样，这是我的故事，谢谢， 谢谢你啦， 拜拜， 拜 拜。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为什么要这样打我妈妈？来自于周杰伦，爸，我回来了。 我听说总长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我真正看不下去，就是我卡细汉，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逃到出发，我一定带我妈。从前的教育，别人的家庭，别人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跟我叫你一声爸。 是我回家就想要阻止一切，让家庭回到过去，天天温馨的欢乐香味。虽然这是我编造出来的事实，有点讽刺，有点酸性，但它却在这快乐下会发生，产生共鸣，产生共鸣来阻止一切暴力，也能随着英国书写疫情去。从小到大，你叫我学习，你把你当榜样，好多的假象，妈妈常说乖，天天北话，你叫我怎么跟你像？ 你走开！ 02-23-63-995， 你是想到一些伤心事哽咽了吗？ 我天哪，都闭车了我。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 Steven。 嗨 ，Steven，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伊凡塞斯的。 哎呦， 那个 Bring Me to Life。Bring Me to Life。 那这首歌有什么青春回忆呢？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有参加那个学校的社团，然后那时候看学校的学长姐表演的歌曲。 你参加什么社？ 那个乐音社。 那你进去里面是要玩什么？ 里面是玩什么？他们里面其实就是组个乐团，然后表演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一定要有个男主唱，有女主唱。然后后来学长姐说，这是他们社团的传统之类的。 所以一个团里面一定要有男有女，要平衡。 对， 蛮妙的 哎、欸！我第一次听到假热音社之名行联谊之实哎、欸，这种事情在康复社里面我可以理解，在手语社里我可以理解， 在热音社里面，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听过哎、欸。 对，那时候就觉得，因为之前在高中的吉他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规定 大部分都没有、啊， 对啊， 对，然后 想自肥的学长姐们， 对他们就说，反正他们就去找学弟妹，一年级新生，他们就会去挑啊， 我还用挑人的选妃啊， 这个有点可怕哦， 就哎、欸，以前都没有听过有这种说什么要男主唱女主唱这种传统，然后以前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会唱歌的男。 嗯、 学长，或者可能会像个女学长这样子。 女学长， 然后 女学长， 学姐，学姐，学姐， 啊， 对，然后我们那个乐音社就是，要有男主唱跟女主唱这样子，对。 所以这一首歌是那个时候你在听 学长姐表演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看他们在，就是我们新生进去的时候，他们有表演给我。 哦，吸收会员的时候， 先给你个震撼教育， 让你们看看，学长姐、学长很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 好的， 送给你喽，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是恶魔，你是天使的诱惑吗？你好， 喂，你好，嗨，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台南轩， 轩，请问， 终于打进来了，好高兴， 欢迎光临。 你的青春之歌是？ 青春之歌是李心洁的《恋》 哦，我的爱歌。 因为国中的时候刚好麻辣鲜师上，然后我就很爱这首歌。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从以前就很爱听广播，然后我就会在半夜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妹一起睡，然后我就会在上铺，然后就把我妈给我的那一台那个卡带的录音机，然后听广播。可是我不敢转太大声，所以我都会躲在棉被里面听。然后我很喜欢用空白录音带录歌， 好复古哦， 就是听到，对，就是而且还会因为怕录到杂音，我就还要把被子盖很紧， 自己用个录音室就对了， 对对，然后就这样按，听到喜欢的歌我就把它按 下 去，然后对，然后就还要观察说有没有谁进房间，然后有没有声音，然后如果今天我妹还没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不要吵我，我要录音。就还把被子盖，不管多热都把被子盖紧紧，然后就把它躲在被子里面，就为了录那一首歌。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练那一首，所以当他播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很紧张，而且半夜，然后就赶快把它盖起来，然后就为了录那一首歌。所以 你要不一张卡带里面录了八次练吧？ 没有没有，我录一次之后，我会一直知道他在哪个 A 面或 B 面，然后就一直听那一首歌。 怎么那么强？ 就是会洗到大概觉得哦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会听我录的音乐，就是只要喜欢的歌我就会接着这样听，然后我就会听到，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就会一直听，听到都大概知道前面哪几首是什么，所以就会大概洗一下说哦知道在哪一首，然后就下一首就是它，然后就会再多洗几次听几次， 超强。 就是以前很宝贵的回忆，就觉得说，可是那些卡带后来就也都没有可以听，对，因为搬家然后就不见，所以就还蛮可惜，可是还是很记得这一首歌。 好的， 就以前听广播， 送给你，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以前热爱李心洁，热爱到什么程度呢？除了签唱会，当然是一定要去的啊，可以见本人啊。另外呢，就是在唱片行，以前唱片行很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文宣，然后文宣可能是小旗子啊，人形立牌啊，或者是他那个时候有为其他的一些厂商代言，然后可能代言也会放一个人形立牌在某个餐厅的门口之类的。 餐厅的你也要？ 我会从家里面，就是学校，然后放学回家的路上，一间一间，只要一看到，我就会进去问说：“请问这个就是宣传期过以后可以给我吗？”一个一间一间问。 你也曾经是一个专情的男人哎、欸。 啊，什么叫曾经？我现在还是呢。 情人追随在梦里，当一切 的青春之歌。 既然讲到了自己的小时候，这也是我的青春之歌。 嗯， 小时候好，因为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考联考，反正就是直升，所以等于是我多了半个学期。然后那半个学期呢，我非常非常认真的看电影， 嗯， 唱歌， 唱歌，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娱乐好像就只有这一些。然后电影院是微秀才刚新开，那个时候一开始新开的时候还叫华纳微秀的时候，所以就是每周都去。然后唱歌也是每次都会早起唱那个早场最便宜的，然后你就一群臭男生，然后竟然去唱冯德伦跟陈慧琳的北极雪。 那谁要唱陈慧琳？ 我实在是有点不太理解那个时候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你当陈慧琳哦？ 也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会点这首歌然后唱情歌，可是我们根本就对感情一无所知。 嗯， 很有趣。 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极下了雪，立刻回也觉得它很美。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歌会让你想到某个人、某件事，让你回到过去呢？ 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悲 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当红的流行歌曲会印在就是在那个时代生长的青少年心里，而每一个时代的这个歌曲呢，他们也都有背后的时代意义。包括刚刚听到的这个听众点播的 Bring Me To Life， 听到 Evanescence， 嗯， 很多人在聊天室就说这首超红的，那个时候高中超红，然后说那个时候还有 Linkin Park， 也都是那一种感觉，就是摇滚混嘻哈，然后很有态度。刚刚呢，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分享说，那个时候会听广播，然后听到喜欢的歌会录起来。我也会， 可是我觉得那个技巧非常的难， 因为一定会录到 DJ 的声音，或是录到前后的广告或台呼。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又我不想要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要重录很多次，然后你要开始要猜说 唱片公司会在哪一个时段下 Q 呢？我要在哪一个节目的时候，然后他这个 DJ 会在前面放、中间放还是后面放呢？ 还好我们不是早期的 DJ， 我们话这么多，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节目完整录完一首歌。 没错，但唱片公司就会很爱我们，因为就是我们确保绝对不会有盗版流出去。以前在做那个时候，然后卡带时期，然后一样也会有做那种 mixtape 盗版的， 啊，送给那个 哦，还有对，还有送给喜欢的人，然后做完录完了之后呢，还有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反复的听，反复聆听，抄写歌词 曲目， 对，抄写歌词曲目，然后呢放在自己的课桌的那个桌垫下面，透明桌垫下，每天就可以看这个歌词，小时候青春时期的歌，每一首歌。我到现在就是词都不会忘呢，现在的流行歌曲词都记得没办法记得起来呢。 我只三摩托车奇麗な花嫁やってきたその日も動いてた嬉しいことも悲しい知ってる時計さ今はもう動かないその時計 下午的2:45， 伊玛瓦， 伊玛瓦，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 ，Hello， 我是卡古， 卡古， 卡古是真的卡古吗？ 哎，我去年有打给你们，也是青春之歌， 卡古，我们来听听卡古的青春之歌。 哎，我的青春之歌是日本的 TM Network， 然后唱的一条歌叫做，哎，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欸 TM Network， 他是小四蛇在的那个团体 TM Network， 对对对对，然后有一首歌叫 Get Wild， Get Wild 变得狂野， 是的，他很有名，因为这是城市猎人的主题曲。 城市猎人是指动画还是真人演的？ 动画动画动画， 雅语聊， 是的， 孟波， 是的 所以 那是我们儿时的回忆啦。 哇，城市猎人的动画我真的是比较少看到重播哎、欸， 很难， 嗯， 因为它有点十八禁， 嗯， 是的。 所以你有崇拜城市猎人？ 没有到崇拜，只是它很好笑。 哎、欸，他很有女人缘，又厉害。 对啊，小时候小男孩或青春期男孩看到都会觉得天哪， 很帅。 想到这样， 那也证明了这就是60、60年的人在看的卡通，大家都老了这样。 嗯、 他是会在黑板上写 X Y Z 吗？ 是的，是的。哎、欸，没错。 啊，怀念。 好的， 对，谢谢你。 这首歌送给你阿卡古， 感恩感恩， 拜 拜。 拜 拜 Ready to get wild， 2:50，待会呢，在3点钟的报时过后，下个小时，我们今天的 VIP 大来宾不止一位，是两位， 而且一男一女，男主唱，女主唱。 哎呦， 哎呦，女生学长跟男学妹嘛，对不对？两位。 对。 如果呢，你有在关注《森林之王》的话，如果呢你喜欢 R&B， 然后喜欢现在的新潮流、新势力的话，对这两位应该都不陌生。或者是如果你有在关注最近声势非常非常强大的这部剧的话， 谁是被害者？ 刚刚我在吃饭的时候配了一下。第一集就看到一个尸体被融掉，我一边在吃我的便当啊， 真的。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许多民众选择餐点外送，提醒外送员及业者应每日早晚量测体温，如有发烧、呼吸道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回报业者。外送工作期间，应随身携带清洁及消毒用品，加强清洁消毒。取送餐时，应全程佩戴口罩。鼓励民众使用无接触取送餐服务，以信用卡线上支付，并与外送员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IPA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震旦通讯直营门市。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第四名李玉玺 ，I'm coming home。第三名 DL 罗时丰，体验。第二名毕书尽，撞。第一名陈星月 ，Am I who I am？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 把快乐赶好远，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整夜躲在房间，凝结的时间好让我慢慢对你思念，陪伴着我只有一点一点的音乐，孤单在黑暗之中蔓延，染上灰的线，口袋里的零钱，仿佛一切停留在原点，回忆的痛它正在繁衍，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卖力，没空珍惜，美好时光是得来不易，难题不是问题，就让它过去，命运不能说不服气，所有任何事情也有它的道理，回头看是一种经历， 房间，凝结的时间好让我慢慢对你思念，陪伴着我只有一点一点的音乐，孤单在黑暗之中蔓延，染上灰的鞋，口袋里的零钱，仿佛一切停留在原地，回忆的痛它正在翻面，谁已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卖力，没空珍惜，美好时光是得来不易，难题不是问题，就让它过去，命运不能说不服气，所有人和事情也有它的道理，回头看是一种经历，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曾被放逐身不由己，为了生活卖力，没空珍惜，美好时光是得来不易，难题不是问题，就让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十八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羽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老婆，要去卖场咯，清单开好没啊？ 要买鸡肉卷、卫生纸，还有…… 还有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啊！ 去屑止痒洗发精？ 对呀，你儿子不是常常头皮痒吗？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可以温和清洁头皮多余的角质与油脂，有效调理头皮痒及头皮屑的问题。 赶快出门，别忘了带会员卡哦！ 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 脱单无罪，挑逗有理，饶舌起哨 Spark 首张创作专辑《格林成人童话》，浪漫洗手 FR 主唱 Lydia 韩瑞一起暧昧恋歌，停不下来。华言国际，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想着就爱天你 UFO 很单纯 You 好单纯 You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塑化今天也成了不明骇客攻击目标。台塑化证实电脑主机受到骇客入侵，目前已经关闭系统，正在排解问题，不影响炼制还有石化业务。中油昨天受到恶意程式攻击，台塑化电脑主机今天也成了受害者。台塑化说明，加油站目前仍然正常运作，民众可以在加油站结账。受到攻击的是加油站电脑主机，已经关闭了电脑系统，加油站无法统计营收，现在正请专家排解问题，实际修复时间不定。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连续23天没有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目前累计438人染病，6人死亡，344人解除隔离。438个病例分别为347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还有36例敦睦舰队。磐石舰上没有染病的344名官兵已经解除隔离，目前应该安全，不过仍然需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 昨晚自印度搭乘专机的129人今天清晨抵达台湾，其中9人出现症状者经裁检后已经和其他人一起送往集中检疫所隔离。4月20号第三班专案航班共231名湖北省返台民众，截至目前1人就医治疗，1人陪同就医，其余监测期满解除隔离，今天返家自主健康管理。第四班专案航班共229人，预计明天也能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同意中华职棒开放观众进场，联盟今天防疫会议讨论开放观众人数还有确切日期，确定8号周五解禁开放观众进场，也争取到人数上限到1000人，采实名制梅花座。中职会长吴志扬指出，棒球场为户外空间，在可以容纳20000人的球场放进1000名的观众，空间对比起来，观众就像芝麻粒一样。各球团今天开会确定争取到了1000名观众进场，前一天就会确定进场人数，现场必须要核对身份，座位固定。饮食的部分，球迷吃点零食喝喝饮料应该没有关系，其他时间还是必须要戴着口罩。指挥中心副指挥挥官陈忠彦强调，最重要的是看购票资讯、进出动线、球场内的距离维持，以及球场内能不能维护个人卫生，包括了卖场卖店，希望球团一步一步来。南韩新冠肺炎疫情先前受到大规模群聚感染影响，2月底到3月初达到了高峰，之后有效控制疫情，单日新增病例数降到了10例以下。3月下旬开始的社交距离政策也将从明天开始松绑，改成比较宽松的生活防疫。南韩3月22号到4月19号连续4周的高强度社交距离，之后改为缓和社交距离，到今天明天开始改行生活中的社交距离，也就是生活防疫，希望恢复日常生活还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国民个人还有社会全体都得自发性落实消毒防疫责任。另一方面，南韩的国高中小受疫情影响，3度延后开学，4月陆续线上开学，至今仍然远距教学。13号开始也将分批恢复到校上课，由高中3年级学生先开始。学生回归校园之后，校内只要1例确诊，不论学生还是教职员，全校立即改采线上教学。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206点，成为238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258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4点，指数10774点，成交金额1779亿。日本黄金周、南韩儿童节、中国五一长假，股市暂停交易。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加上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的橙色灯号，花莲县、台东县纵谷、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近山区或河谷也是气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另外东南部地区可能吹起焚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就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液，Sunflower。 每个角落都别放过，才不会成为防疫破口。 傻妈咪，不论是客厅、厨房、浴室，德国凯驰高温蒸汽清洗机一机搞定，还能消灭99.99%的病毒和细菌哦。 每个家庭都需要德国凯驰高温蒸汽清洗机。 母亲节防疫补助专案实施中，请洽全国授权经销商、百货专柜及凯驰展售中心。德国凯驰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Daniel 罗时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No one is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3:10的时候继续回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然后为什么一开始是用这首哎呀呀呀这个傻眼了跟大家见面，是因为傻眼了他要再度的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掌声欢迎 Karen CC。 嗨，大家好，我是 Karen CC。 在 Karen CC 旁边今天还带来了一位了不起厉害的这一位森林之王第一届冠军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友廷。 嗨，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哎、欸，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吗？认识很久， 对， 很久了 。那个源头在哪？ 就是之前我刚进华研的时候， 他刚来台湾的时候， 对，然后他是我的师兄，那个时候， 好， 对， 柳婷你是他的师兄哦，我一直以为是相反的，我一直以为你是师姐， 师姐 师兄， 神奇吧，神奇吧， 超神奇。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第一批朋友里面就是柳婷， 对， 所以等于是因为 Karen 师姐那时候是只身回台，所以是在台湾没什么朋友的情况下， 對對對， 只能靠这个经纪公司。 可是公司可能就是只会在公司见到面，然后说声嗨，然后也许公司有安排把你们凑在一起，总是会有人先伸出手搭那个友谊的桥梁吧。 啊、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公司有，因为我们都还算是新人，所以有把我们放在一起去上些什么跳舞课啊。 哦，天哪、啊，对，我们上过跳舞课。 对对对，所以就刚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蛮熟， 你们还记得彼此的舞姿吗？ Oh my god， 李友廷只能说 你还记得吗？立刻敲昏， 只能说他也是唱歌好了， 还是当创作人好了。那最近、欸、先跟大家讲讲，就你们最近在做些什么事情，像 Karen CC， 我们知道有一些你的新的单曲啊，那最近呢，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哦，最近其实很宅，就是一直在家里面想说可以给广大的网友们提供一些什么娱乐，所以我就在我的IG 还有我的网络上面有做一个系列，就是 I'm Bored 系列，就是会 我很无聊系列， 对 对, 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写歌的过程，然后还有拍一些很奇怪搞笑的影片，就是可以娱乐一下大家，对，然后专辑呢也在制作当中，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有没有一个规划期说可能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 几月？ 对对对 ，maybe 年底，但是、 okay. 但是可能还要看一下状况、嗯，但是陆续会有些单曲跟大家出来， 尽、okay. 量抢在那个金曲奖报名之前吧。 就是、报明年的金曲奖， 你明年的、啊、明年再发啦，不要。 哎，为什么李友廷现在是担心是不是？ 哎，没错，就是我的新专辑也会在今年问世。嗯，那第一首上架的 MV 应该会在五月底。嗯 嗯, 嗯，所以就是即将这样子 哦， 期待哦。 所以，那你最近在干嘛呢？ 就是在家做专辑，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最近在当露露的吉他老师， 哦耶， 兼差、哦、 有。 而且除了当露露，最近可能又要再多一位学生了，哦、对、哦。可是等到教到再说，对，不然好像很像跟人家攀关系一样、嗯。没有啦，就是我自己很还蛮喜欢，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跟人家交换才艺这样子，嗯对啊。 那跟露露你交换什么？ 跟他哦。就交换一些肉体， 竟然 一瞬间进入青春点点点的节奏， 没有问题，你可以来马克信箱， 可以了，这样可以了， 你真的有个高反差哎、欸， 没错没错，我是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今天后面的宣传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笑是尴尬还是惊吓，这样 可恶排错通告， 然后想说糟糕糟糕，你真的要发专辑吗？就是 感受到视线的，对。 好，其实是因为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本来你们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校园啊，很多的演出啊，可是都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所以反而就多了很多时间、 啊， 然后可以在网络上面跟大家互动，可以跟大家 FaceTime。然后， 好， 我帮你打一下歌，然后期待你的下一张专辑。那李友廷这一次跟 Karen CC 联袂出击，其实是因为最近你们有一个作品，大家是可以直接听到的，也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 Number One， 已经在台湾很快就攻上了第一名，《谁是被害者》这个影集原声带。所以我就好奇啦，因为这个原声带里面有收录了几首歌是有人声唱的歌，那包括了像是谁这首歌原本是李友廷的歌，可是这一次交给 Karen CC 唱，嗯、那李友廷你自己又唱另外一首新歌，对，就收在里面。我想好奇一下，就是当初这个案子，你们是知道谁是被害者？然后去唱跟做这首歌，还是你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 当然是知道啊， 有知道，对对 对， 有知道一点。 所以公司说现在有个剧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要发包出去，我们要做这个原声带， 嗯， 然后第一首锁定的就是你之前的 谁 ？ 嗯，对，因为其实他们剧来找的时候，当初他们就很喜欢写这个主题， 嗯 嗯， 但他们嫌我唱的不够好， 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刚好他们就是需要一个女生的版本，对，所以他们就想说有来让我唱，对，然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对于女生来讲很难唱，对，因为真的很难超越，就是毕竟原唱 真的 我 是 第二首歌， 哎呀， 对 ，OK， 换你夸我了。 快点哭啊！就是他现在是这个版本如何？ 他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其实这个版本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 哎呦， 谢谢谢谢， 完全的走出自己的路线。 谢谢。 从微表情看起来蛮不以为 然。哎，还是要谢谢你，就是这个 有没有 帮我赚版税？ 没事没事，谢谢你给我曝光。 所以当初 Kevin Sisi， 你有设计很多种不同的尝试吗？然后让公司去选他们想要哪个方向？ 有，其实这首歌呢，它有搭配剧中的就是一个角色，对，然后他们就是希望我可以唱出比较悲伤的感觉。 这整出剧就是悲伤， 悲伤。 我觉得如果现在有人他根本就还没有看过谁是被害者，他只知道是一个， 对对，我只知道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谁是被害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了， 嗯，哦，他是一个就是。发生一起在一个虚构的平林市中，然后发生一起连环杀人案这样子，然后死者之间就好像似乎是连接起来的，有共同点的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悬疑侦探的剧情，而且我觉得它很酷的是它还可以真的从你前几集的过程中你边看的时候就可以边推理出来，然后原来接下来可能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然后死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你们是收到剧本 没有 大纲， 大纲吧， 一个对大纲，然后一个片段， 然后也不跟你们讲结局， 对的， 这样我创作方向歪了怎么办？ 可是他其实会，因为他主要是有几个被害者嘛，然后我们要为那个被害者去写歌 ，OK， 然后其实他会给我们那一段 ，OK， 所以你们需要其实是那个人的角色塑造其实就够了， 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我们都只知道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这样子。 所以 Karen City 那时候得到的是谁的故事？ 对对对，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不爆雷好了，大家可以先去看。但是 这个其实真的很难讲，一不小心讲出来爆雷， 有点难讲，对不 对, 對？但是就是一个女生的角度去唱这首歌， 哦，原来是她， 对， 這樣就猜到 了，这样只看第一集就想说到底在讲谁啊？ 是真的完全不会知道，對， 就是那个、啊。 好，所以那个时候可以拿到了说，哦，你要为这个以这个角色去唱这首歌，然后你一开始听李友廷的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一次你要唱谁，跟你以前你自己专辑的感觉很不一样。 对对对，算是一个挑战。对，因为之前的歌曲可能比较动感一点吧，之前其实也有写蛮多抒情歌，但是都是给别人唱。对，所以这次是第一次唱别人写的抒情歌，然后就觉得还蛮挑战的。对，我来来回回配唱了大概有四五次吧。对，因为导演就是有很多地方有调整。对。 所以大部分就是一开始第一次、第二次，然后你遇到导演想要调整是什么？就是说，像刚刚说那个，我需要你更悲一点， 对， 更难过一点， 更绝望啊、哦。对， 那你要怎么进入那个绝望的情境呢？ 就很难，因为我也没有受过什么苦，你知道吗？我的人生算是蛮开心的啦。对对对，所以我就尽量去 揣摩 揣摩那种心情。 所以那时候会特别去 Google 一些就是蛮难过的新闻，让自己就是先阅读大概十大悲剧，然后再进去这样。 对，你有什么进去的方法吗？ 就是有去看一些，可能看一些影集啊，或者是什么电影的，然后就把自己想象成电影里面 就可怜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 OK， 去经历一下。 我们要问问创作人好了，你当初你是真的在很难过的情况下，这首歌的创作原型是什么？源头？ 这个创作原型就是完全跟大家想象的美好不太一样，这样子。他其实是当初我在教吉他的时候，那时候有柜台小妹，然后因为他在讲说，他就跟我抱怨说他很想谈恋爱，但是他就是很不主动这样，然后他就很懒，然后就说啊，可不可以有人自己来主动来找到 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哦，这个现象蛮有趣的，就是你想谈恋爱，但是你又想要一个被动式、 被动式不努力， 对，自己进账的这种感觉， 自己进账， 被动式收入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角度的爱情，其实好像是在城市居住的人，蛮容易普遍会有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对。 然后就觉得这个就以这个出发写一首歌这样子，所以其实它完全不关梦想什么事情，对。但其实我觉得蛮妙，就是你唱久之后，其实会发现哦。 原来好像这首歌你知道你在你唱一两百次之后、嗯、他就好像活过来然后反过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这样子、 哦、变成他自己有生命这样子、哦、 对对对有听好我跟你讲、 嗯、其实你当初写这首歌是一个小妹妹的故事但现在他可以传到更多更多人不一样的诠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幸好当初没有写死 那柜台小妹现在怎么样 柜台小妹吗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后来就没有特别人，就是 Facebook 好友，不然我们来问问他。 对啊，好好奇看一下，他现在还在被动吗？他已经等到那个人来找他了没？ 好像还是被动的。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还是主动点吧。 真的， 我觉得也很巧，因为刚好在上个礼拜，然后在滑 IG 的时候，因为我都会点、如果有人的限动，譬如说有按我的赞啊，或是他有追踪我啊，我觉得他有限动的话，我就去看。然后就看到说，哎、欸，他就放了李友廷的谁这张的那个照片，然后就在听。然后我想说，刚好下礼拜我要访问李友廷，我想说，哇，你是李友廷迷哦，那我就问一下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好了。然后他就说，哦，那我想一下，他就认真想了三四天，然后他出了这个问题，跟你刚刚讲这个有一点点关联。他说，作为一个创作人跟作为一个歌手，你比较希望是你成名。还是你的作品成名，就是你希望你的名气大于你的作品，还是你的作品的名气大于你呢？ 我觉得其实只要在收入稳定的状态下面都可以。 哦，好实际的回答， 对对 你是个务实 boy， 没错，我是个处女座，土象星座的。 哦，呀、yeah ，名不重要，有钱过得去就好。 我觉得就是只要。能够稳定的维持收入之后，嗯嗯、剩下的就 都是多的， 其实都随便。哇、wow、哦，对。 那你以前有苦过吗？ 也不知道太苦啦，就是没有发展，没有那么顺遂这样子。因为毕竟其实你们会以为就是 Karen 好像是先出来， 对 对, 對， 但我们其实是同期的， 同期，對對對， 所以其实就是代表说我之前其实也是 也等待蛮久， 对对对，没有，其实一直有在经营，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量这样子、也是因为森林之王，才出来这样子， 哇，好 也是蛮感慨的， 对啊，对对对， 这样算有苦过了吗？ 有点微苦， 微苦，微苦，微苦，微苦，对，但当然就是相较于现在被看到跟被听到，其实还是幸运的啦，就是你自己也知道啊，对啊，因为还有更多人， 还有很多人的载福载沉， 还有更多 是的、 希望被听到跟看到人还没有办法被看到听到，所以今天 Karen Cici 跟李友廷来，是因为我们在谁是被害者里面可以听到他们的作品，那李友廷呢也带了吉他。等一下呢，会跟 Karen Cici 一起表演这一首《谁》给大家听。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再不用填满这遗憾，离开寂寞人海，就当作那灵魂天生缺了一块。活得像渺小尘埃，再伟大再悲哀，翻不起一点伤感。根本不配存在，在不受渴望的毒害，埋葬最后期待，没有人能眷恋，也算一种圆满。关上灯，习惯黑暗，谁虚伪，谁温暖，都已经与我无关。没有光的尘埃，不存在的。 金曲天后梁静茹与艾怡良联手翻唱，透过他们沉静如雨露的嗓音，邀请大家感受跨国同性伴侣无法结婚的辛酸悲戚。漂洋过海来看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说， 在排练的时候呢，就有说今天要不要合呢？要不要合呢？说上次合出包了，然后这一次 再合，没关系，就是有 live 感啊。 他说出包也是 live 感、啊，没关系啊，就告诉大家我们是 live 啊，3:31跟妹妹有一次在飞碟联播网。其实刚刚在这个私底下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也在问李友廷，然后我觉得他刚刚讲一个很酷的话，这个是怎样？这個、可以讲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对于唱歌，反正我也没有很喜欢唱歌。 但是唱歌不是摆在第一位、 啊。对啊，对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因为 你本来就是以创作人跟自居，是不是？ 其实我好像刚开始唱歌，那时候高中开始参加一些音乐性社团的时候，那时候就清楚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所以才就是学吉他这样子，为了要能够表演的话，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个小缺陷也算是变成了特色吗？ 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是有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说，哈，这个东西我不行，那我就接受它，而不是一直想要去掩饰它，然后做一些有的没有的，那可能被看穿以后会更糗这样子。 不过刚刚那个包是因为和声本来就不是 你的强项， 对对对啊， 但你还是硬要做。 因为就觉得机会难得嘛， 每次都一定要冲一波看看。 对对对，每次都觉得是那种紧要关头可以变得更强的人。 哦，就肾上腺素也许激发的话，这次合音说不定会很漂亮哦。 对，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数学的角度上来说，下次我知道了。 下次还要不要合作 ？Karen 要跳出来说，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吧。 对对对，下次你要阻止我，答应我你要阻止我。 但 Karen 一直会觉得。烦吗？就是当你的 partner 就是这样的时候，就是你搞搞烂我的那个嘛。 还好，我觉得他刚刚 OK 啦， 是他自己到后面心虚自己笑了。 对啊，他自己心虚，其实可以的。 要把他高度撑出来， 你要有自信。 所以李友廷，你一开始就是你很早的时候就想要表演嘛？就是你一开始触发开始接触音乐这个路是什么？ 就是为了把妹啊！哦，这个哪有什么好讲的 ？OK， 所以把妹，然后加入吉他社。 对啊，对啊，对啊。嗯，就为了把妹学吉他这样子。 那有把到妹吗？ 那时候 有， 当下没有，当下没有。哦，因为有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现在准备好了，你看看歌的妹有多少， 源源不绝， 没错， 打开爱情资讯，全部都是 小盒子。 好，所以 变成时间分配大师。 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一开始很简单的初衷，然后接触到吉他社音乐，然后唱歌，发现也许唱歌我不是最其实我发现很多吉他社的人唱歌不是太好听尤其就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例如谁啊？ 我没有说谁啊，我没有说谁，我没有说谁啊， 影射谁啊？大声讲 出来，现在想要就吊我啊！哇，好帅啊、 马克信箱不是很冲吗？这边得冲一波吧、 这里不行，这里不行，马克信箱可以，这里不行。对啊，然后所以你那时候发现到可能自己不太会唱歌，但后来你又怎么样？就是譬如说被华研发现，然后被签进去，然后之后又踏上森林之王了。 其实好像是因为那时候上了一个节目吧，就大学生了没然后那时候办一个创作大赛然后其实那个创作大赛那时候的来宾其实蛮有趣的是我跟翠乐团还有熊仔 OK 哇，很不一样的三种创作人，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认识彼此，然后那时候然后好像是因为录完那个节目之后就是被公司找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在谈一些比较花俏的东西，这样子， 怎么好像陷入回忆当中啊？ 没有，刚好音乐停了，音乐停了。 然后接下来，当然就认识了 Karen CC， 然后找到了加入森林之王，然后得到冠军。 对，其实中间的那段空白，真的就是空白，很感慨， 真的真的，他算是少数的看着我长大的朋友了。 哎呦， 真的真的算是看着我长大。 那你有发现意识到 Karen CC 不停在往上成长这样子吗？ 他一开始就超强，好不好？我一看到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他在出第一张专辑之前，他其实也做过超多事情的。但其实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真蛮感慨，就像是我是因为森林之王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这个人 对， 然后像他发了一张专辑， 我就觉得很感慨。 对，他其实之前也有唱超级多 搭剧的歌啊，或者是什么的。 哦，还有你也是啊，我也觉得很感慨，就是看到你啊，终于这个金子被发现了。 这个金子 真的，因为其实我 那个gold， 对， 我以为是那个油的金子。 我刚刚在讲 sperm， 我想说他长成人了这样子， 他终于游出来了这样。哇 ，Karen 姐很会比喻耶，而且他是没有表情在讲说他这个金子终于被找到了。 这金子，我们捡到金子了， 黄金 被软子抢， 黄金 。 对，因为其实之前我就觉得它是一块，就是一块黄金，就是很值得被大家发现。 是、 欸、有录影对不对？ 对。好，所以就是两个人回顾，这其实也是革命情感啦。嗯、然后也要让、嗯，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可是就还是很有梦想要往音乐这条路冲，有点义无反顾。但其实这条路不是你现在看到说哦，你看 Karen CC， 你看就是发专辑，然后年纪很轻，然后你看又入围，又很多奖项光环肯定，然后李友廷也是，然后你看会创作会吉他，然后冠军什么的。可是这一路上其实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的 对 一帆风顺，对，会有很多很彷徨的时候，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未来的时候。对，现在让大家看到当然是大家帮你们拍拍手的时候，但那个过程可能我不觉得大家可以承受得住啦。对啊，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谁是被害者，还有最后这一首歌曲也是李友廷自己的创作。那我那时候在听这首创作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尤其那个编曲编的很华丽啊，一层又一层啊。 哦，因为他其实当初是我当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对着定剪的画面，嗯，然后所以他的所有的段落都是配合剧中的情节的、哦、的起伏，对、嗯，然后他最后那个间奏很爆出来的那个，就是因为那一段剧情，嗯，对，不能讲， 不能讲剧情， 你们去看的时候就会懂了 ，OK，、嗯、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还算是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子尝试创作，嗯，还蛮有趣的、嗯。 但你那时候光看那一段的时候，你会知道前后的因果脉络吗？ 其实会的，他大纲中还是会提到了，嗯，对啊，所以其实有文本有文字的那个剧本，对对对对，跟定剪画面，所以其实是可以开口。 所以当最初你们收到那个文本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你说这个角色会是谁演，会是谁演吗？ 会， 就也是有那个实际的画面。 哎、哦，导演也会自己爆雷这样子， 哦、啊，不小心讲出来的。 没有，他就会讲说，哦，你这段其实是要讲这样这样这样、嗯，然后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嗯，对。 所以你们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剧拍完了的时候吗？ 应该是吧。 OK， 不太确定，应该是拍完了。 因为就是音乐配戏剧可能有几种不一样的方式。那像你们现在这样的配的，也许会比较像我们配音员的方式。对，就是已经整个概念、这个成品已经完成，然后我们是最后一块拼图。嗯、对，那有的譬如说像之前很红那个想见你啊、嗯、那个很明显的就是我歌一定要先找好，因为他整首歌要推着那个剧情前进、嗯、对，所以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来听听你刚刚说是最后看了一个画面，然后你的歌要去配这个画面，然后随这个画面进行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创作方式，来听听这首李友廷的我要你，也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做我要你，然后那个时候譬如说你导演给了你什么样的指令，说要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怎么会写出 他有没有一定要用的词或什么的，怎么会 写出这个词曲、 哦、他其实有、嗯、他给的一定的词汇是影子，嗯，因为他就是在这一段剧情中，好，我要小心不要爆雷，嗯，总之就是这位艺术创作家他一直活在就是他的兄弟的影子， 感觉很难、啊， 一直活在别人的影子之下， 对，一直活在别人的影子之下，这样这样。然后，总之，因为他是一个木雕的创作的艺术家、嗯，然后他就是最后因为这样子，然后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对、嗯，然后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知道他的作品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在这段剧情中，我想到就是一个创作家会想要，就算自己生命没有了，但是会希望可以藉由作品把自己的某种精神延续下去的那种强烈的那种情感，嗯嗯嗯，所以其实我要你这个你就是他的创作， 嗯嗯嗯，我要那个创作之神，我要那个灵感，對對對，我要那个 要他要他的创作可以继续 活下去，带 领他活着下去，这样子。 所以也刚好其实就是今天那位我在 IG 滑到的那位 听众，然后他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嘛，就你希望你的名大于你的作品，还是你的作品大于你的名？希望像这种艺术性可以永留下去的那种感觉。嗯，我们今天最后就 所以那如果真的有一度你穷困潦倒，就是没有办法维持你的收入，然后有个人说这个歌我很喜欢，你就给我，可是你不能用你的名字，就是以我的名义发 表。哦，你当一个 shadow， 这是我的创作。 影子歌手，愿意吗？ No， No， 假如我 Karen Cici 断然拒绝。 No， 假如我那时候真的很潦倒，钱够多的话就可以吧。 好啦好了，看多少钱呢、啊？有机会的， 100万。 OK， 可以 100万当一下影子 ，OK 啦。 OK， 让未来每次听到他，譬如说，而且假设买你的那个人，假设是一个大腕儿好了，然后假设又是一个创作型大腕儿 哦， 那当每次你看到他或听到这首歌，你不会觉得其实我？ 可是我 保密协定又不 能，我的确会因此蛮瞧不起这个人的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假如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我觉得假如真的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个挣扎，可以，可以去抗衡这种事情的话，那你就先乖乖收钱，然后至少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东西。 就是未来很可怕，你给他卖给他两三首当他的影子，然后。当你比较不缺钱了，开始发表之后，人家就说李友廷都在抄袭那个人。 等一下，你这是韩剧的情节。 想太多了， 这是某个韩剧情节。 我不知道，只是很进入那个状况里面。 对啊，我也不知道哎、欸。 看钱多少吧。 对啊，假如真的钱很多，真的没有道理。而且如果或者例如说，假如说是一个很大咖给你买，然后也 不会因此之类的。OK，three 可以。 这个会一口气跳太大了。 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实际的创作人，他们实际的想法，我觉得 很坦诚的， 非常的可贵。对，也是这个现实跟梦想，或是 I don't know 你的信念之间那个拉扯，我们会一直遇到的嘛。 嗯， 对啊，那我们当然就很期待接着下来 Karen Cici 的新专辑，然后期待李友廷的新专辑。最后也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吧，就是如果要找你们要去哪里找。 要去直接打 Karen Cici K A R E N C I C I 就可以找到我。 嗯， 然后我的话就可以在 IG 或 Facebook 打李友廷，木子李，朋友的友，朝廷的廷，上面没有盖子哦。 这个是备好的吗？ 很顺。 嗯，李友廷现在已经开始，你要慢慢为自己的专辑宣传做准备了吧？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认真念信念信。 对啊，好，所以呢，今天谢谢你们，那也希望未来呢，可以很快再听到跟看到你们的作品啦。 谢谢两位， 谢 谢。 謝 我要。 要你，我要你替我证明。 待てね。 不说破是我爱你的方式，所以不用告诉我。 我知道你只想分享这秘密，给自己最相信依赖的知己。殊不知我不想揭开谁的底，在谜底里，就让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错，一直走。你不开口，我就不要回头。我要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 最新专辑《Songs of My Life》记录为爱所困的一场雨季，不用告诉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二十万份用心，二十万份安全无虞。Lexus 感谢在台销售二十万台，敬邀安心回厂。定保套餐红利点数两倍送，空调系统指定品项九折优惠，再抽限量 Remova 行李箱。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百官网金榜题名。 疫情冲击，国考准备不缺席。调查局国安局考试八月招募， 最高月薪76K，只考四科。百官网最强得分名师面授云端课程， 最强补考专家，公职国营权威 PKB 百官网公职。 大家好，我是张曼娟。108课纲最重要的关键字是素养。我们为孩子准备了张曼娟读诗小学堂，包含了历史文化、美学与人生智慧，提升孩子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的读诗小学堂全集100首，上集好评热卖，下集50首六 CD 全新出炉，即日起开放优惠预购，请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讲讲印度诸神皆有戏。我们来介绍一下印度的神话跟神。刚好呢，今天要介绍这个神啊，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因为疫情满天飞啊，这个是疾病女神、疫病女神，她有着红色的肌肤，她叫做湿陀罗。她是天花跟疫病的女神，在北印度呢跟东印度被称为湿陀罗，在南印度呢被称为马里安曼。湿陀罗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呢被当成天花的女神来信仰，她骑在驴子身上，穿着红色的衣服，手上会拿着短短的扫帚以及水瓶。那这个红色的服装呢，可能是代表她在发烧啊，皮肤上呢有时候也会被画出这个代表天花的斑点。那她也被称为是伟大的母亲，被认为可能跟雪山神女或是南静母一样，是湿婆的妻子之一。那其实呢，这也是当地原住民的女神，后来才被吸收进这个印度教婆罗门教，变成湿婆的妻子的女神。玛丽安曼呢，就是医治疾病的女神，她非常非常受到人民的欢迎。另外呢，她也会被当成这个丰饶跟雨水的女神，受人崇敬。大家呢祭拜他们，就是希望可以无灾无病。对于女生来说，她们也被认为是怀孕跟安胎的女神哦。时间来到了3:52，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边要跟大家告一段落，说再见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午后，然后我们明天再会，拜拜。Bye bye。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也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5月5号，在这个礼拜的礼拜天，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来了，就是母亲节。送上这首来自王佑馨的《妈妈》，拜拜。 时间从来没离开过，我还是你的小橡皮虫，小小的手渴望着。你的拥抱，松开你皱皱的眉头，走过好多想不到的挫折，我一步一步总是躲在你身后，没有太多宠你温柔，只是静静地爱着我。我想说，妈，别牵挂，我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也一样坚强。妈妈，心放下，我背着和你一样的倔强，学会勇敢。我想和你一样，总是抱着希望，淘气着抱着你，赖在你身上。想不到的挫折，我一步一步总是躲在你身后，没有太多宠你温柔，只是静静的爱着我。我想说，